山的老母，娘怎会深夜来到鹏飞的牢房？汉英他忍着悲痛把娘叫，娘，老汉不见汉英步履踉跄，见汉英撕破的衣服肝肠欲碎。 话啊，快叫赤卫队解除武装。汉某说：“孩子，娘说你行。” 要管娘，就便是大。